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89集雪冰。 七尾闻言从腰侧的布囊里抽出个牌子扔给郭伟礼，郭伟礼接住翻过来定睛一看，竟然是萧继明的腰牌。此刻面朝东南方的女墙都被砸毁了，余处的空隙填补上了单烧炮。这种东西虽然叫做炮，实际上也是投石机，有皮窝装在石块，架着长杆，再靠人力射出去，力量比起哈森带来的投石机要小许多。哈森前置的步兵扛着铁盾，要顶着乱石坠砸的危险向前推移，不得不慢下速度。赵辉看戚竹英已经拔起了鬼头刀，便急步跟着戚竹英。 一营只剩8000人，哈森目测还有10000的骑兵，大帅这是要带我们守到援兵来。可是二营沦陷，最迟要等到后日才有援兵，这期间 操什么老娘心。这营墙厚达4丈，就是女墙全破也难以攻下，你们火油充足，还有2架我们启东锻造的床子弩。 戚竹英看见了床子弩高兴地说， 重箭不够。 赵辉看戚竹英的意思就是想要上马出城，急道， 射出去的重箭拿不回来，营内储备撑不到明天。大帅，您提猪鸠干什么？上城墙招呼声，我们能打。 戚竹英的刀叫猪鸠，他被赵辉挡得死。 哈森的万人部队要负担以前没有的器械，为了保持行军速度，他就势必要削减携带的口粮，所以他现在打不了长久战。只要你在城中耐得住性子，就可以等到他退兵。 戚竹英说着稍退了几步，抬高声音， 但是错过了今夜，你们就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机会。哈森把你们当作磨刀石，踩在铁壁的威名上淬炼自己的新兵。别傻了各位，所谓的铁壁不过是层遮羞布，这样撅着屁股挨打可撑不了铁骑。 郭伟礼攥紧了牌子，赵辉觉得气氛不妙。戚竹英抬手指着东南的营门，眼睛里充斥着疯狂。他转眸盯住郭伟礼， 不想跟我出去玩吗？ 哈森在南边战场对阵的是陆广白，边郡守备军就像是块顽石卡在那豁口上，任凭边沙骑兵狂风暴雨般的进攻都没有挪动过丝毫。但是哈森更了解戚竹英这个名字，他早在风影烈野那场突袭战里就跟戚竹英交过手。哈森认为戚竹英是两个人，戚竹英坐镇大帐和他跨马提刀根本就是两种风格，他在统帅和主将间自如地切换。他和沉着稳健的陆广白不同，可以随机应变，能够借助一切外因拖垮对手，否则也不会成就火烧边沙13营的壮举。他属于善变的类型。城门紧闭，边沙的铁盾在减少的投石间逼到了500步以内。他们的铁盾不仅保护人体，还保护撞车。这种车置有巨木，到了跟前，士兵们可以合力用它撞开营门，属于攻城利器。哈森的骑兵蓄势待发，他们分为铁锤、蝎子和弯刀精锐，必要的时候，蝎子还可以替换弯刀。哈森很有耐心，他不会给一营再拖延的时间，他要撞开营门，然后用这些骑兵屠掉李北再次剩余的兵。铁盾很好用，边沙步兵扛着他们逐渐快了起来，撞车在遮挡下完好无损。到了营门前，数十个人齐用力靠着巨木撞的门不断掉着灰尘。哈森抬起手，他已经准备好冲锋了。营门发出闷声，承受撞车撞击的部位出现了皲裂的纹路。为了让居中的士兵更好的使力，两侧的步兵挪下了铁盾，他们呼喝着后退，在一起撞上去，营门终于砰的爆开破口，显得摇摇欲坠。赵辉踩着烂掉的垛顶着风探头下望，喊道， 放！ 墙头猛然砸下了瓦罐，在那爆碎声中，火油倾泻而下，沿着墙壁撒了边沙步兵们满身满头。火苗嗖地燃起来， 像是数条毒蛇，轰然窜到了边杀步兵的身上，铁盾也挡不住火，一时间惨叫声四起，皮肉焚烧的味道弥漫而起。营门忽然动了，他沉闷地吊起来，露出了等在门后的战马，还有笼罩在铁甲下的离北铁骑。戚竹英轻装上阵，他提着朱鸠，在战马呼哧的热气中，犹如流星一般的直冲而出。下一刻，铁骑雷鸣般的马蹄震响在雪间，他们跟着戚竹英踏翻了营门前的铁盾，仿佛浴火而生，狂风似的直袭向停在步兵后边的边杀骑兵。弯刀精锐当即后撤，蝎子们稳坐战马，在哈森的哨声里活动着坚壁，带着铁锤相迎。他们靠着铁锤给了离北铁骑最狠的教训，在今夜他们仍然能砸烂铁骑的头盔。赵辉站在墙头俯瞰战场，胸口急促地起伏着，连呼吸都错乱了。蝎子抬起了铁锤，在风里照着铁骑的头部就抡，然而刀锋从侧面刚硬地直插进来。戚竹英双手握着刀柄，借着战马前冲的力道，带着朱鸠的刀面掀开铁锤，把蝎子直接撞翻下马。在这只蝎子滚下马背的同时，重甲铁骑整齐地勒马后退，车的力量比起分散有序。哈森听见重甲背后还有马蹄声，跟着看见那分散余处的空隙间补上了挥刀的轻骑，那不是轻骑，那是卸掉了重甲的离北铁骑。窝位里从来没有这么轻过，他把这些日子的憋屈都放在了双手，沿着那空道声嘶力竭的大吼一声，长刀迎面砍翻了蝎子，血花喷溅。他已经冲到了最前方，那熟悉的热度回到了掌心，郭威里激动的手都在颤抖。 妈的！ 郭威里喘着粗气，几乎要哭了，他用力喊道： 大帅，爽！ 这一声喊得赵辉都要掉眼泪了。戚竹英大笑起来，他的战马仰蹄的同时高举朱鸠，随着战马的下落骤然捅进蝎子的身体。离北铁骑卸掉重甲，就不是离北铁骑了吗？或许是这样的，但那是萧家的离北铁骑，不是戚竹英的离北铁骑。离北铁骑在北边雪原节节败退，追不上矮种马是一个原因，可是现在哈森的骑兵想要攻城，他们就必须自己撞到离北铁骑的刀口上来。郭威里捅穿了蝎子，他再也不怕铁锤了，他卸掉了重甲。在这里蝎子抡锤时的动作就显得格外迟钝，并且蝎子还有个弱点，就是他们为了保持速度没有甲，只要失去了铁锤的优势，就照样得在长刀面前血溅战场。戚竹英喝着热气看着哈森，他隔着那么远的距离在血光迸溅的战场上盯着哈森的目光异常狠厉。蝎子珍贵，哈森必须做出反应，他要蝎子后退，但是只要他下令，戚竹英就跟着让郭威里退下换上重甲。他看似被动实则主动，牢牢地占据着今夜的上风，不需要追击，只需要站在这个战场的某条界限上等待。哈森想要继续就得送上人头，那些所向披靡的一切在戚竹英这里都化为了乌有。哎呀，戚竹英的眼神是这样挑衅的，他甚至给了哈森一个嘲讽的笑，顺手甩进了刀面上的血珠。哈森当机立断，绝不恋战， 撤退。 但是哈森带着器械，这都是费尽周折才从中国弄出来的东西，如果因此留在了这里，对于他而言就是损失。他分出兵力转移器械，有一部分骑兵就要慢下速度被辎重拖累。戚竹英横刀拍马，带着郭威里踏着飞雪追了出去。他知道哈森的精锐肯定会先撤离，这个举动更像是哄孩子，带着成日被边杀骑兵撵的离北铁骑撵在边杀骑兵的屁股后头，时不时吓唬对方一下。郭威里终于出气了， 他上头了，就想继续追，被戚竹英拽住了后领。 回家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